准备好了吗？我戒不掉你，像戒不了呼吸，冷场的距离，我用思念来代替，这寂静信息，浪漫是你一生的甜蜜，只想被你吸引，你就像氧气，没你不能呼吸，我波澜四起，心动好几个世纪，手写的结局，用幸福延续，我的心温柔的给你 ，Baby。我戒不掉你，像戒不掉呼吸，漫长的距离，我用思念来代替，这寂静信息，浪漫是你一生的甜蜜，只想被你吸引，你就像氧气，没你不能呼吸，我波澜四起，心动好几个世纪，手写的结局，用幸福延续。霜雪落满地，风吹暖暖四季，等地球忙着自转，照耀你我栖息的星系，有微光就是你，是我逃离引力设下相遇伏笔。准备好了吗？我戒不掉你，像戒不掉呼吸，漫长的